十秒。真正的战斗只有十秒，胜负也就是在这十秒中就见分晓。节奏快得不可思议，很多观众甚至是在看到双方发生接触后才开始调整姿势，调整心情，准备欣赏一场大战。结果还没等他们调整好呢，比赛已完。回味，回什么味啊？看都没有看清，拿什么去回味？一堆人都愣愣的，轮回粉丝都忘了给获胜的己方鼓掌，就连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一时间都没有整理出精彩回放。战斗过程一共就十秒，可是要梳理出这十秒过程中的激烈和精妙，所需的时间可就远远不止十秒了。现场的电视转播那边的此时个个都是手忙脚乱，他们甚至还没有进入应对一场比赛该有的工作状态，结果这场比赛居然就完了。叶修的君莫笑生命固然是少，可就是这 13% 也已经打出了相当丰富的内容。两位选手就在这十秒内驾驭着他们的角色来了一场激烈的对攻。叶修从比赛席中走出来，现场观众这时才有些回过神来，轮回观众开始鼓掌。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胜出。可是正如叶修所料，如此针锋相对的接下周泽楷的强势，输人但是不能输阵。轮回在为他们的胜利鼓掌，但是星星的选手、星星的粉丝却也一点都不觉得跌份。精彩回放终于被整理出来了，无论如何只是十秒，再整理也不可能把时间拉长。现场的数个电子大屏幕上从不同的视角反复播放着这十秒的战斗，这一次的精彩最终一点都没有加入慢放，一直都是元素的呈现。十秒，还是十秒，又是十秒，反反复复的十秒，但观众却好像看不厌似的，所有人都昂着头，将这目不暇接的十秒从各种方位、各种视角看了一遍又一遍。这时，叶修也已经回到了星星选手席，星星接下来由谁上场，也是要由他做出安排的。但是这个人选可不好挑。叶修虽然没有在气势上输给周泽楷，但是毕竟他也没能压住对方的气焰，接下来的周泽楷将继续背水一战的姿态发起强力的冲锋，星星接下来需要一位富有经验又善随机应变的选手去和周泽楷周旋。方瑞，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叶修想到这时，目光已经向着方瑞那边望去，但紧跟着心就一沉。方瑞也正在看着他，但是目光透露出的却是一种异样的平静。叶修是了解方瑞的，他虽然是猥琐流的代表人物，但也绝不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眼下局势关键，方瑞肯定也能体会到。这种时刻依照方瑞平素的行事风格，不用人说，恐怕早就自己主动要求上场了。但是现在方瑞非但没有如此，在叶修的目光扫来时却还是不动声色。叶修立即知道方瑞状态并不是太好，上一场比赛给他带来的负担恐怕并没有在这两天的休息里完全消除。方瑞一直没有言语，是怕动摇了星星的士气，而这一刻他直视叶修却不表态，是因为他知道叶修马上就会明白。方瑞不能上，那么上谁呢？叶修心中还在犹豫，苏沐橙却已经主动站了起来。 让我上。 苏沐橙很自然地就接过了这一难题，朝叶修微微笑了笑后，没有去等他的最终确认，就已经要向场上走去。 当心些。 叶修终于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因为他知道苏沐橙什么都清楚，所以才会将这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轻轻地接了过去，所以他也无需再做嘱咐，因为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需要怎样去处置，苏沐橙心中都有数。一句当心些，这已是脱离比赛范畴， 私人性质的一句下意识的关心。 我会的。 苏沐橙再笑笑走上场去。叶修这时回过头来又看了看方瑞，不过知道这家伙隐瞒状况的一番苦心，叶修当然不会这个时候上去问个究竟了。擂台在第三局很快开始，星心、苏沐橙、轮回、周泽凯，地图载入，角色刷新，周泽凯果然没有让任何人失望，更没有让他轮回的队友们失望，没有迟疑，没有停留，一枪穿云，再次坚决杀出。星星这边呢，苏沐橙也没输了势头，沐浴成风也是很果断的就冲了起来，丝毫没有要拉低比赛节奏的意思。这一场难道又要来个速战速决吗？被上一场十秒分胜负弄得措手不及的各方人士，包括观众、现场工作人员，还有电视的、网络的各处转播人员等等，都在第一秒钟就打起了12分的精神。 好的， 电视转播解说潘林这时也是精神抖擞。 我们看到周泽凯如同上一轮一样，一枪穿云，果断冲出，但是星星这边苏沐橙也没有丝毫犹豫，出击也很果断，这一局恐怕又会是一场激烈的对攻战啊，这在总决赛总胜局的赛场上可是相当少见的场面啊。没错，通常这样的比赛呢，对方都会比较谨慎稳定，将自己不犯错摆在优先的位置，但是今天呢，轮回从基础的布阵上都不是这样的态度，孙翔先发跟着周泽凯，在很多人眼中可能轮回在布阵上就已经犯错误了，但是轮回就是凭借着错误的布阵激励着己方的士气，比赛场上没有绝对的对错，这一场轮回要是输了，这会是一个毛病，但轮回如果赢了呢，那这股气势也一定是起到决定因素的，轮回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就是冲着赢来的，而不会去想输了怎么样怎么样。李一博接着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轮回的布阵表现的就是一种决心，一种眼中只有胜利，一定要胜利的决心。 没错，所以在孙翔输给叶修后，轮回这番布阵的风险其实一下子被放大了很多，但是周泽凯还是要上，因为他的决心够坚定，他根本不会去想失败会怎样。 您说的太对了，我看您很有感触啊，想必李指导在当年和霸图一起拿下总冠军的时候抱的一定就是这种心态吧。 潘林借机又捧了李一博一下。李一博笑，冠军的一幕他当然记得很清楚，不过当年要不是技能，那天外飞仙一般的一记舍命一击，一击带走叶修，结局还真不好说。